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先关注国内冠病疫情，我国今日新增5501宗新冠确诊病例，包括25宗境外输入病例，累计病例2614480宗，今日是有6664人康复，累计康复病例2516693宗。目前是有519人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267人是需要呼吸辅助器。此外，今日亦新增7个冠病感染群。南非出现新的变种新冠病毒，英国随即暂停6个非洲国家的航空旅客入境。科学家发现的最新变种病毒是 B.1.1.529，突变数量可能比 Delta 多一倍。病毒首先在南非发现，在豪登省迅速扩散，占新病例90%。专家指新的变种病毒能够削弱疫苗的效能，更具传染力。而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在日内瓦召开会议的时候，商讨在南非发现的变种新冠病毒，并且决定是否将这一款的变种病毒列为需要关注或是需要担忧的病毒。另外，随着南非出现变种新冠病毒，我国政府宣布由明日起禁止曾经前往非洲7个国家的外籍访客入境我国，同时亦禁止国人前往这7个国家。卫生部长 Terry Jamaluddin 表示，此外在这7个国家返回的我国公民和永久居民，无论是否已经完成疫苗接种，都必须在指定的隔离中心接受隔离14日，不准居家隔离。此外，他们的样本亦会被抽取以进行基因监测。他发文告表示，目前国内没有出现该变种毒株病例，卫生部将会继续监督最新的进展。 Carrie 亦透露，内阁同意制定在私人诊所接种疫苗加强针的最高价格，而相关的顶价会在下个星期公布。此外，他表示该部门接获投报，指一些营业场所在没有检查顾客的疫苗接种证明，允许顾客进入。他说，卫生部严正看待目前的新冠疫情，以及采取行动致力降低传播率，因此卫生部除了努力推动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亦加强执法行动。 Carrie 在宣布前往医院探病或陪同病患的新政策的时候表示，只有几个组别的病人获准获得陪伴或探望，包括危急病患、需要姑息治疗的病患、临终病患、残疾患、儿童病患、高龄病患、需要沟通援助的病患，以及临产的产妇。探病者只限于18岁以上，并且完成新冠疫苗接种，不是新冠高风险群体，没有疑似感染症状，或是非接受观察者，以及没有新冠症状。另外，陪伴者必须在前往医院的72个小时接受聚合酶链反应为抗原快速检测，而且结果必须是呈阴性。部长亦说，除了压制冠病在校园传染，学校必须为仲未接种的中学生每星期至少一次进行冠病自助检测。他表示，有关的检测将会在星期一开始推行，仲未达到接种冠病疫苗年龄的回校学生，无论是有没有出现症状，都必须在每星期以轮流方式进行检测，而需要检测的总人数至少要有10%。交通部长 Dato Sri 魏家祥表示，在11月29号开始，新油长堤的运作时间在12个小时延长到18个小时。以上的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